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飘逝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天冷你就回来吧，我们看看今天都有多少朋友已经在公众平台上回了家，回到了音乐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港湾。比如说梅子、圆圆、Cherry、雨香、钱佩瑶，还有 SQX 喜、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慧敏、泪雨尘缘、Mr. 白、北京老耳，包括谢谢、哦、我刚看到他说想听 Sandy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还有马小马、黄丽媛、Easy Time 以及幻影和萧田，以及我们刚刚发送来一些点歌留言的，包括 Jason、 小五、藏心、伦尔，然后邢美丽、北冥有鱼、萧萌，还有点 Leslie 2018以及微笑。这两天的北京都是那种烟雾成群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你用一首歌曲来点亮内心的那种像窗户一样的清凉的感觉。你可以送出一首歌曲的祝福，也可以送出一段生日、一段纪念日的祝福，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文字或者是60秒的语音发给我就好了。我们在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哦、他叫做爱搞事情的意外君。12:05刚给我留言说想为我的女朋友点播一首突然好想你。他说我们两个人呢是通过工作相识的，非常有缘分就在一起了，而且是一见钟情的那一种。此刻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女朋友希望听到这首歌突然好想你。 把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三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时间陪伴他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透过这样的留言，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些文字来幻想，此刻正在点歌、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会 “hello 来报道啦”，就感觉好像是刚刚忙完一上午的工作，然后在中午这个时间终于能休息下来，躺在椅子上来跟我们来互动。再比如说，你可能会在公司今天来到公司的时候拍下一些照片来跟我分享，哎，今天有一个新同事，或者是窗台上有一个花开了，那我会觉得今天你的心情还不错。同时呢，我也可以从你们点播的歌曲当中能够大概了解一点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大概能猜到他呢目前在感情当中处于的是一个犹疑和纠结的状态。这来自据点，在公众平台上他说希望点播的是金玟岐《岁月神偷》。其实他还可以点播另外一首歌，是来自王菲的《矜持》。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留言是这么写的，他说太矜持，怕你不知道我喜欢你，但是呢如果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了就怕你嫌我烦，可是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了就怕你嫌我幼稚，可是不可爱了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他说在感情当中就是这样的状态了，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但是什么都怯。12:14，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据点点播这首歌曲，犹疑不确定，又是希望狠狠地抓住，岁月神偷把这首歌送给你。同时也欢迎其他朋友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像他一样来点播一首歌吧。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看云的风景。 我们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都来留言了。好多人都在分享他在昨天听节目的一些感受，说昨天的节目完全就是爱情的专场，有一点点的伤感，但是听到有一些人能够因为音乐或者说因为一些缘分聚到一起，也能够听到些许的温暖。公众平台上看到了圆圆 Cherry 包括数据心里话还有小阿东都已经来报道了。意外君，刚刚女朋友听到歌曲了吗？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慧敏的点播，同时我们要还念出另外一条留言是在昨天给我的。先来念慧敏的吧，她说年纪越来越大了，再也没有办法像小孩子一样肆无忌惮的哭，没心没肺的去笑，责任越多越不快乐，很多时候呢是想逃离那些逃不开的命运和牵挂。今天希望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点播一首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送给自己。同时我们还要再念一条留言，是在昨天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月月，他说最近雾霾笼罩了北京城，心情呢也在跟着变差，想想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可是自己的愿望和梦想都还没有实现，难免失落，此刻也希望送给自己一首歌，能够为自己打气加油。你应该这样想，不光是你的愿望和梦想还没有实现，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好多可能列的清单呀 list 那些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也依旧没有放弃，今年的好多事情耽搁了搁置了没关系，我们放到明年继续去做，只要有一天我们能把它实现了，你就像爬山一样，登到了山顶，那个日出就会在等着你。下面我们来听到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送给慧敏以及最近还没有实现梦想的月月。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连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电杯磨成卡带，一

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刚刚还有雨香还提醒我了，没错，明天是中午，明天的节目下半时段都会有一个有声来信的环节，所以欢迎你，如果说在文字上你觉得不足以表达你在音乐当中的祝福的话，你也可以通过60秒的语音，在手机上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点击这个语音键，就像你跟朋友发微信一样，直接在60秒之内说下你的祝福和想念，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还有就是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如果说你的祝福真的是特别的真挚又完整，我也推荐 你不见得非要局限在60秒之内，你可以给我发2条，没关系的。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段祝福也是在今天提前预定的一份生日祝福，它来自藏心，它是一位在安徽省庐江县通过手机的网络直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说，今天是我的母亲76岁的生日，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播一首阎维文的母亲，祝他老人家健康快乐。 你无缺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他给你包，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边有人沏热茶，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多富有， 我们不单单是要把这样的祝福送给曾经给过我们生命给过我们呵护的人，同时对于即将出生的那些宝宝和 baby， 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关于音乐方面的祝福。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欢乐谷在接下来就希望点播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他说，一个月之后我们家的二宝就要出生了，想对媳妇儿说一声辛苦了，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珍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刻。如果你也希望像他一样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 树长新芽，院里枯 醒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同时也是要提前祝欢乐谷的第二个小 baby 在一个月之后马上就要出生了。继续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样的留言和点歌的内容，包括接下来的这一段是在昨天的时候有人提前送出的一份生日祝福。我们今天算是一份迟到的送出吧，因为昨天节目是录播，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邢美丽在11月14号留言说想点播一首薛之谦的《刚刚好》，昨天是弟妹的生日，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青春永驻，永远快乐，家庭幸福，同时还要祝我的大侄子越长越帅。12点49分，薛之谦《刚刚好》送给过生日的弟妹李红丽，生日快乐。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